世。 好啦，好笑呢， 激冷死朕啊真系， 真激冷死我。我想讲，走歌到就嚟完嘅时候，我同夏沙特讲：，喂，开始啦，开始啦，快啲开翻啦。要 ready 啦，跟住話等等等等啦，佢個音樂停撚咗咯，跟住佢仲 跟 我所有咪提撚咗你要開始咯，跟住佢仲喺度開緊上網睇緊其他嘢，即係激撚死朕啊！屌你，喂，唔 係你係皇上嚟嘅咩？你係皇上嚟嘅？ 屌你啊！皇達先係啊！我好想啲聽眾肉成下我，話俾你聽。 係咩？ 唔係有聽眾話肉成你喎。 你有聽眾話你 肉成你啊嘛？點會肉成我啫？屌！ 喂，我解釋下啲聽眾個問題先。佢問：喂，點解我聽下會賣廣告？冇辦法啦 ，Ustream 係咁㗎。係 啊， 係啊，即係我哋都唔想。咁你想再聽翻，咪等 download 咯。今晚晏啲。 唔緊要，今集一聽再。 唔係，通常廣告咧，你唔好自己撳 cancel resume。你至多揾第啲方法停，唔好撳 resume， 一正式 resume 就好容易會撳。 係啊係啊，因為今晚多咗好多聽眾係聽直播，以前未聽過咁樣，咁啊多謝大家先啦。 唔係因為好撚似嗰啲雪糕車咁啊，一播音樂咧引撚曬啲細路仔嚟咧。 而家似啊， 而家似嗰只嚟。 係嗰一播歌就好多人嚟聽啦。喂，我哋呢一節咧係叫大清算，清算啲乜嘢咧？我想同大家回顧一下。即係唔係好耐之前嘅歷史嚟嘅，我真係要，我覺得要好認真咁樣係等各位 逐條嚟， 逐條嚟，尤其不如 俾個名佢咧，叫傑出萬九系列啦。 傑出萬九系列啦，就傑出萬九系列 ，OK 嘅。 OK， 呢個傑出萬九系列之大清算，咁就係因為琴晚萬九贏咗波之後咧，又群狗亂舞啦。即係學 Kenny 話齋，即係萬九咧係完全唔能夠姑息佢。 係啊，唔能姑息。 睇佢而家幾慘，都未係最慘。 好高興啊佢！ 你知唔知而家自己對波，以前對波我哋點樣俾佢折磨係咯？我哋要用翻十倍奉還嘅。咁啊，所以當啲萬迷群狗亂舞嘅時候，麻煩大家 post 翻啲十條新聞出嚟， 係 逐樣講。我哋由時間講起，由我哋將時間去到2013年嘅7月8號。 係 7月8號發生咩事咧？莫耶斯咧上任之後一個禮拜，就話咧要贏曬 所有 嘅冠軍。咁咧呢一單新聞咧，其實當其時就係點講咧？就因為佢接受英國嘅報章訪問啦，就話要攞曬來季嘅所有錦標。我哋唔單止咧係要爭取喺英超咧攞佳績啊，仲要所有嘅比賽咧都要有好嘅表現。咁咧或者曼聯有機會失手嘅，但我哋嘅目標咧係贏盡所有嘅錦標噶。咁咧最好就係呢樣嘢啦。佢話佢以往咧喺其他球隊咧都做過一啲好創造過佳績嘅。咁我諗咗好耐都諗唔到啦。咁跟住呢，然後我而家嚟到曼聯呢間經常贏錦標嘅球會呢，係攞住更強大嘅陣容、更高質素嘅球員，應該可以為曼聯捧走唔少嘅杯嘅。 結果唔使反方啦，跟住 係 有反方㗎嘛，佢即刻 冇反方，有咩反方？ 佢有反方啊，最好嘅球員啊嘛。 最好球員係邊個？ 跟住唔係佢話佢擁有最好球員啊嘛。近期佢已經話啊，估唔到我攞住啲球員，嗰啲球員係咁樣㗎啫。 喂，呢啲先 係啊，反方嚟啊，佢不停咁樣自相矛盾啊，佢哋。 咁跟住好啦，嗱，我再將時空再褪翻少少，就有條撚樣叫傑斯，足球雲嗰、那個 Red 教嗰個，佢就話 傑斯仔， 傑斯仔，佢話排名如果曼聯排名低過利物浦咧，就幫你喊。咁佢冇講係邊個嚟㗎，因為啲人做咗話，即係 叫佢就做。 我要話俾大家聽，你冇屈鳩我，佢係話排名如果低過利物浦，幫你喊。個你係邊個係冇跌翻過，所以點解我要找數啊？係咪先啊？啱唔啱啊？你自己含飽佢啊，大佬。 喂，但係你係呢個 group 嘅邊喎？你呢個 group 係邊？ 唔係，其實我留言然之後佢話幫你喊，但係我、okay. 我上面仲有貴思傑。我你睇翻 咁大镬， 系可能系帮盖斯杰含嘅，所以 你挨气受咗佢啦。 四廿二啱嘅，佢都几应该几中意。 我要车迷都 OK 啊，车迷帮你 含啊含啊。 咁啊，喂，呢单嘢真系好好笑。 金草莓咁啊。 好啦，咁跟住咧之后咧有一单咧就真系好好笑，要 recall 翻大家嘅 memory 啦，就系大家记唔记得12月嘅时候咧，莫耶斯曾经咧系带领曼联系赢咗6场波噶，佢赢嘅对手都好强。 系 侯城啦，系嘛，即系韦斯咸嗰阵时 就 系维拉啦，咁啊，即系好劲。 我啱啱输咗俾维拉，你话维拉劲唔劲？ 好劲， 系 喎，足球专注，好捻出劲。莫耶斯跟住，然后咧就接受访问就话啦：啊，如果即系而家开始去谈，即系英冠英超冠军咧，系上组嘅。 系 咁嗰场波系发生咩事咧？就系 點解會有呢個咁嘅説法？就係話説佢落後兩球俾後城，就反級後城啊嘛。 係。 咁啊喺聖誕快車攞咗好撚多分啦。 阿李明啊嘛。 阿李明啊，李明嗰、那個嗰球波啦，屌嘅話啦已經。咁喺英超嗰陣時就三連勝，各項賽事就六連勝，就好似有復甦跡象。跟住佢就話有球評家或者有記者就問佢話：喂，有冇機會攞冠軍啊？咁佢就話其實我哋開季嘅開局唔好，咁但係依家已經開始證明我哋有爭標嘅實力啦。咁球員證明咗咧，呢、這個都係偉大曼聯嘅特質咧，就已經翻翻嚟。咁我亦都承認而家已經係翻翻去重新爭標嘅行列。咁但係我哋仍然有好多嘢都要做嘅咁樣。即係我覺得而家聽翻呢單新聞，我覺得好笑啊！一月發生咗咩事咧？曼聯佢七日之內輸咗三場，先輸 同埋買咗馬達咯。 佢成個一月係輸咗五場波嘅，咁淨係贏咗兩場，咁仲要係輸過俾史篤城、 熱刺、 新特蘭、 史雲斯 係 係 嘛？ 史雲斯係足總杯，足總杯 聯賽杯就係 聯賽杯新特蘭、 啊 贏一場輸一場嘅，不過都係出局。 係啦，跟住史篤城嗰場就係 輸啦， 1-2，好撚過癮嘅。咁啊我有聽眾問我話：喂，點解成日啲曼聯嘅領隊或者球員勾噏完之後嗰 走賴嘢啦， 堅嘅喎。嗱，佢對上一次莫耶斯講話攞冠軍咧，攞英超嘅冠軍咧，就喺十年之後冇 喎。仲可以講咩？ 冇得講。即係你係輸到係離撚曬譜，離撚曬題。嗱，莫耶斯叫清醒。有啲乜撚嘢人係唔清醒呢？ 我哋稱之為麥當勞效應。 麥當勞效應，有聽眾 post 咗出嚟嘞喎。你可以 post 咗出嚟已經即刻。 呢個係咪叫 M 型 effect 啊 ？M 型 effect 真係啊，一上 唔係呢個叫做 pendulum effect。如果從一個學術嚟講，亦都可以叫 paradigm shift 啊嘛。 哇！我想走啦， 等先嗱。莫耶斯改完之後呢，我想講佢冇再講冠軍啦，但係有個撚樣呢係出嚟講冠軍，唔係講前程，講冠軍，就係費格遜。大家記唔記得佢講過句說話？佢喺1月25號接受訪問，就話接受 BBC 嘅訪問，佢就問Sky Sport 嘅訪問，佢就話佢覺得而家有六隊波呢係可以爭標嘅，包括係車路士啦、阿仙奴啦、曼城啦、熱刺啦、 愛華頓 啦，同埋曼聯嘅，系啦， 咁少咗边队咧？ 少咗利物浦咯，即系你明唔明白呢啲咪小家咯？ 而嗰阵利物浦系排第四嘅， 第四，咁而都有啲距离嘅，算 系。 咁嗰场波之后，利物浦咪大炒呢一个云四兵，跟住曼联咪招鸠咗俾呢一个新特兰同埋呢个史笃城咯，然后亦都和咗呢个卡迪夫城咯，即系 富咸 啊，富咸，富咸，好富咸咯。咁啊，即系你会睇翻呢样嘢又好过瘾。咁啊，跟住咧，必須要開始要提一提嗰啲慢狗開始失常。 算術課， 要同佢講算術課，一定要提有咩慢狗發過神經咧？史摩靈佢話要贏曬14場保前四，結果係乜嘢咧？佢去到對西布朗嗰場波先至贏，嗰場已經係第十場嚟啦，有四場係贏唔到。跟住好啦，馬達就話啦，要喺三月翻前四，笑鳩過佢啦，即係冇可能噶嘛呢個係。喂，呢對馬達係咪發撚咗神經？ 撚咧，佢讀英文科㗎，聽講係西班牙，即係主修英文啊。 但唔識計數。 冇撚修數學啊，咁啱。 係。即係嚟撚曬，講完呢場之後，咪輸咗俾利物浦咯。嗱，跟住呢個要講啦。菲爾宗師好多人都唔記得，佢話贏咗西布朗嗰場之後3-0，好撚勁啦。 好勁。 贏咗之後咧，就話呢一個咧將會係全季嘅關鍵。 係。 係啦，就可以將即係成隊波咧係扭轉過嚟嘅。咁結果發生咩事就輸咗俾利物浦啦。 係。 咁好啦，又要再講啦。頭先講過啦，嗰、那個白汁牛腩。點解白汁牛腩呢？就佢打撚曬飛機，佢成個咖喱牛腩已經成為咗一兜白汁。 係。 就話要小心曼聯。 好撚難㗎喎，揾白汁冚嗰啲咖喱汁，屌你老味，要好撚多㗎喎，屌你老味。 分嗰陣話會追到利物浦，而家落後咗利物浦係14分係咪？ 十幾啦。 十幾分計唔到啦，已經係。好啦，一定要必講幾個閪人嘅。先讲呢个 Wojcicki 咧喺12月嘅时候就利物浦呢队废队圣诞上榜首，连输两场大波之后就打回原形啦。好啦，事实系乜嘢呢？而家利物浦系第二，落后车路士4分，但系少打一场，领先曼联14分， 咁呢個就係所謂嘅打回原形啦。多謝你，你 即係原來我哋係咁撚勁嘅， 係啦， 呢個叫原形， 原形係咁撚勁嘅，完全明白曬，唔可以唔提。頭先節目都講過，就係阿的所講嘅曼聯聖誕上榜首。喂，點解要清算呢一堆嘢呢？就係、是曼聯球迷同曼聯球員嗰個特質咧係弱智嘅，真係斷咗線啊！聽講。咁先啦， 已經收復咗啦， 收復咗啦， 有啲網友講過， 一講大清算就清算。咁咧，覺得就真係令人好氣憤。所以頭先我有講過啦，我話點解我咁唔想曼聯再走前多幾步啫？就因為嗰啲曼迷，你知道佢攞唔到前四嘅，你知道佢係攞唔到聯賽冠軍嘅，你知道贏唔到歐聯嘅，但係佢仍然會繼續講嗱，小心曼聯啊，贏曬十四場保前四啊，三月翻前四啊，而家談。冠軍仲好早啊，諸如此類嘅。 我話俾你聽啊，阿獅子喺呢一季未開波嘅時候，喺八月十二號嗰陣時候，我見到有一個曼迷喺度咁樣講，佢話就算輸咗車仔，輸俾曼城，輸俾呢個利記又如何？最後我哋都攞冠軍嘅喎、哦，佢哋係咁樣諗嘅，就算輸俾你哋咧都冇乜所謂，我哋最後都會攞冠軍，即係佢哋個感覺係咁樣嘅，你明唔明白？ 我明白啊，咁咪話佢白撚痴咯，即係你明白我哋作為正常人，我梗係會知道睇完啲 comment 笑完就算啦，但你明白就好似嗰啲烏蠅咁好得 annoying 嘅，你明知唔會發生，佢又係咁講。日日講，年年講，月月講，講到係真嘅。 咪即係好似你叫雞咁樣啊？明明嗰條幾撚靚喎，跟住側邊屌你生嘢， 乜撚？ 好撚煩啊！ 你叫雞，你等等睇先。你叫雞係一個人去叫， 即係同埋一個 friend 去叫雞。 哇！咁撚 係嘛？ 係咪 Candy 啊？ 唔係啦，我唔中意叫雞嘅。听多声都变埋啦， 佢中意鸡叫佢。 喂嗱，我所以我觉得咁样啦，即系今场赢咗之后，嗰只曼联嘅球迷一路出嚟喺度群狗乱舞，你咪由佢咯，你 post 翻呢只新闻俾佢，其实就完结噶啦。嗱喺今节咧，都其实真系想认真少少问一个问题，其实大家。我節目即係就嚟冇啦，而家即係理性啦、情緒啦，一路都 你開咗半個鐘，你自己心情對話同我咩喺度？ 我會嘅，咁所以而家俾時間你講嘢。我好想聽下大家即係睇咁多年波，即係你知道啦，有個曼聯球迷就話佢睇波累積咗五千個小時啦，夠曼聯就只需要五天啦，即係佢出咗篇文啦，應該大家都睇過啦。 有 佢夠五千咁夠五千小時，佢可以搭馬航。 揸飛機啊嘛，咁所以 知飛撚咗去邊？ 係好慘啊！呢單嘢啊，我哋唔好攞嚟開玩笑啊。嗱、 okay. 我哋想講下莫耶斯，其實你覺得真心問大家，我有發表個意見， 因為而家吹緊話炒佢啊嘛，話 唔會啦，過咗琴晚， 過咗琴晚唔會啦， 翻咗嚟。 咁但係我想大家即係聽下大家意見嘅啫、其實你哋覺得曼聯今季嘅墮落，嗱、我講個最呼和真係費格遜啦，有份啦， 係。 咁大家覺得其實莫耶斯係咪真係好？關鍵咧， 我八個字總結莫耶斯啦，其實都係中中直直，終須黑食啦。 中中直直 啊，唔啱啊，八個字。 哦 ，OK， 得，你知而家啲人好靚數咗嘢嘅， 唔係因為而家有個即係有個投票嘛， 係 曼九啲球迷自己投票嘛， 英國嗰邊 係啊，英國嗰邊啦，就大部分嘅球迷已經開始即係怪責啊嘛， 係莫耶斯啊，費格遜， 費格遜話佢話係因為佢揀咗莫耶斯， 係 即係曼聯球迷投啊自己，佢就話係因為佢揀咗莫耶斯搞到條波咁樣，即係已經將嗰個箭頭已經射撚翻去阿老費嗰度啦。 我覺得唔係啦，我覺得唔係喎，因為嗱，你諗下啦。一隊球隊，你26年都冇冇換過領隊啦、你突然間換，點樣都會有震盪嘅。就算即係你即係好似一間百年老字號咁樣，咁佢個如果佢個老細即係好似百歲人魔咁樣唔死嘅話，佢 百歲人 真係佢可以即係千秋萬代咁樣可以去到 win 嗰個 business 嘅時候，喂，梗係原有佢嗰套嗰個班底佢識得運用啦，突然間。那個領隊換了人，即係個老闆換了人。喂，我點知道你嗰班波打嚟？ 我其實係咁樣睇嘅喎，即係你話好多球迷覺得係費格遜陰點咗莫耶斯呢個係個錯誤決定咧，其實係明貶暗褒嘅喎。即係明就話貶呢個費格遜，其實都係想褒獎啊費格遜，即係想將個責任係攬喺一個，即係一個好單純係一個純粹 managerial 嘅 decision 嘅決定嘅一個錯決定。 冇用㗎，其實就算邊一個接手都係冇用㗎，因為個其實係一個爛攤子嚟㗎嘛，佢自己佢都發現到呢一個問題㗎，佢上即係之前嗰即係上一季嘅冠軍 佢都係緊緊贏嘅啫，即係佢唔係贏得好輕鬆嗰啲啊。佢已經知道佢自己本身嗰隊波嘅問題嘅。 萬迷唔識計數㗎，佢會同你講話十一分。 所以我少少唔係好認同阿 Trip 咧嗰個睇法嘅，就因為我就一樣係同阿師姐一樣，甚至乎我喺足評我都問過傑斯，你作為一個即係咁耐嘅萬迷，你點睇呢件事？但係佢最後嘅答案就係，我覺得就係傑斯答唔出，就或者係咁，我係好避忌一個問題。個答案就係，你冇理由叫我屌我費格遜㗎。係 啊， 其實佢最後嘅答，其實佢最後呢個答案已經係 佢都係逃避 嘅。逃避嘅，佢係逃避嘅。 我同意同，即係嚟個答案。我逃避。 我打一打斷大家，因為有個技術問題，因為仍然有聽眾話聽唔到啊，會唔會有即係聽眾，即係我唔知咩事啊，下集大家可以幫手睇睇。 睇睇。 叫的眾，繼續講阿傑斯嗰樣閪嘢。 係啦，咁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我 exactly 個句子我唔記得，但係我諗有聽眾應該 都噏唔到。 係啦，佢都係避嘅啦，佢都係話始終係唔想承認呢個問題係嚟自阿老費，唔好話陰點又好，或者佢點樣去搞一樣嘢。其實頭先阿夏世又講咗一啲問題，或者阿 Trip 都講咗少少，就係本身佢都係老化㗎啦嘛。但係問題係佢冇解決件事，佢只係去到臨尾，佢根本冇為你隊波去做好一個叫做接班啊、改朝換代嘅準備。佢只係諗自己點樣可以再攞一啲成績，提高自己嘅地位，教父咁嘅撚屌地位，咁去褒獎自己。其實講到尾就係為自己，我都唔諗明你哋仲可以為呢個咁嘅領導。 其實係好為自己嘅，你睇得到嘅。佢上嗰季咧，一聽到話摩連奴會翻嚟嗰陣時候咧，二話不說就會辭職。你諗翻下佢辭職，佢話佢唔教嗰陣時候，之前嗰幾個禮拜。人哋嗰啲記者訪問佢嗰陣時候，喂，你下年仲會唔會即係你年事咁即係都大啦？咁你會唔會再教？教點會唔教啊？我冇打算過退休㗎咁樣。跟住隔兩個禮拜都唔到，個半禮拜啫嘛，就即刻話，唔好意思，我而家諗住教埋今季就退休啦，即係宣布退休。 喂，其實講緊我唔做販賣。 其實咧佢係。即係點樣呢，我都有曾經分析過俾啲漫迷啊嗰啲人聽嘅，其實根本就是跳船，因為佢聽到摩連奴翻嚟，你諗下啦，摩連奴第一次執掌車路士嗰陣時候， 佢咪好似阿咖喱牛腩咁樣咯，費格遜小心摩連奴啊咁樣， 白汁牛腩我都話， 即係點樣講呢，佢話佢都自己喺。嗰段時間啊，即係車路士第一次俾摩連奴接掌咗嗰陣時候咧，都好難攞到冠軍。佢都自己喺度講話，只要一場即係呢一，只要嗰一季輸多過五場嘅話咧，就嗰個冠軍咧就冇可能攞到噶啦。就因為摩連奴令到呢一個聯賽咧就更加激烈。 咁啊，不過而家暫時。每一隊波都輸多過五場或以上。 啊，唔係車路士冇咯， 車路士四場哦，係啊， 所以車路士冇冠軍咯。 OK， 係邊嘅都未到最後。 啊，咁啊係啊，如果車路士輸俾利物浦，咪車路士。 其實咧， 係啊，因為仲有兩場，仲有兩場好關鍵嘅，一場咧就對住阿仙奴，另外一場咧就對住利物浦。 但係咧，我唔啱，我斬斷咗個話題啦，我哋繼續講翻。 其實上年師嘅責任。上年咧，我曾經私下咁樣同卡妹開咗個玩笑，即係我話。其實 閨房落水， 枕邊夜雨咁樣係嘛？ 繼續 ，sorry， 終結咗，即係大撚我，即係一個夏薩特，一個 Steven， 真係好撚難教呢啲嘢。 係你講，你講。 因為我同佢講，我話 你夠得翻你冇？ 我覺得今年咧，曼聯真係有機會會輸七場。 咁而家都過咗啦。 即係 一輸九場， 9場， 而家係9場， 賽9場， 好多聯賽輸9場真係好多， 真係好撚大喎！咁樣真係屌你老味， 咁佢咩反應？ 屌你啦！咁咪嗰啲啦。 呢個又可以納入清算表之一，多謝你提供啊。 咁樣啊， 但唔係我想問翻嗰個問題，就係覺得大家開始講老費，但我唔講老費接任或者佢嗰個安排上面嘅，就係。真係講純粹真係講莫耶斯去教呢班波，係咪真係去到一個係佢係完全係主因嘅地步呢？其實我呢樣嘢我係有質疑，因為點解呢，開咪之前其實同 Trip 有傾過，就係話喂，如果我哋將個責任講到係完全莫耶斯嘅時候呢，其實邊相抬舉咗老費之餘，其實對莫耶斯係好唔公道。 其實你係簡化咗成件事，而好容易呢就失焦，就覺得就係因為冇咗費格遜，因為始終你好容易 mislead 到某一啲曼聯球迷都係咁樣諗。 啊、所以我覺得就簡化咗成件事咯。我哋實好多嘢都知道，譬如可能話即係四四二四啊，又或者可能即係好多球證偏幫啊、例上面嘅嘢啊，已經完全呢啲其實以往係 build up 咗曼聯嘅成功嘅、哦。你都要諗一下，呢一啲原因都係令到曼聯今年即係發揮唔到有關。 嗱，咁如果講戰術，莫耶斯嗰種戰術就所謂俾人救病。我一路喺節目我都有講過就係話，啊，我原來唔知身邊啲曼聯咁識睇波喎，戰術都識睇㗎。即係呢個我第一個咁覺得幾驚喜嘅嘢嚟嘅，我會好安慰啊！原來曼聯球識講戰術，咁都係啦。我都話問佢講多五分鐘，其實已經講唔到落去嘅。咁嗱， 佢得一句嘅啫，佢成日我同佢傾嘅話，佢得一句嘅啫， 老廢咯， 老廢嘅戰術咯，打唔到老廢嘅戰術咯， 老廢嘅戰術係咩咁？ 咪老廢嘅戰術咯。就係槍射老闆戰術咯， 人哋而家有一個新嘅戰術啊嘛，斬啊斬斬啊！ 嗱、我都話啦，你如果咁講嘅話，就變相係抬舉咗。老费，喂，老费以前唔系又系睇呢种嘅咩？ 都系， 老费去到七十分钟落后咗，都系咁样斩嘅啫。 系啊， 但系佢而家一开波已经斩。 嗱，我想讲下咧，俾大家认识一下莫耶斯先。其实莫耶斯咧系一个即系我唔即系会觉得佢系一个比较系实际型嘅球队嚟， 实干啦，少说话多做事啦、以前你就系咁啊，真系。佢俾我嘅印象好好嘅，讲真的。 所以即系佢系爱华顿领队啦。 系。 咁但系我会觉得呢样嘢系 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咯， 同埋你要谂一谂，即系喺02年之前嘅爱华顿，真系差到系下半版噶。 系啊， 佢嚟咗之后，其实对波系可以即系去翻，可能系四五六七。 其实谂四年咧，佢系喺即系十六七，即系上到去八九，跟住跌落十六七，即系咁样浮沉过，但跟住就开始好稳定啦，好稳定咁样上翻嚟，咁系 keep 住都喺个中游位置，都好安全地。 通常第十名以前咧，大部分都好少跌过第十， 甚至乎有一季半。 欧霸欧联都有机会 过埋利物浦入前四， 系咯 咁样嘅。 嗱，不如我讲下，即系佢嘅战术同费格逊有咩分别啊？大家睇下大家同意唔同意啊？ 系 嗱，数据会说话啦，我哋我先讲好简化用数据去讲。喺费格逊年代啊，我净系讲佢最后嗰一季，即系上季攞冠军。费格逊嘅即系平均每一场波曼联嘅射门咧系14.8，14.8次啦，即系大概15次到啦。 系 咁莫耶斯咧就系13.9次。即係少 唔係呢個射門係計即係仲唔計中唔中籠㗎？ 唔計中唔中籠， 即係飛機都得， 鳩射都得。 OK， 好啦，咁而家就去到一個好關鍵嘅位置，咁佢究竟射中幾多咧？費格遜係有5.6次，莫耶斯咧就5.4次， 都唔係周遠， 唔係周遠咋，都係鳩射開啦，即係。咁控球率嚟講咧，費格遜係5.6%， 係 莫耶斯，你知唔知截至上一場為止係幾多？5.7%。 哇！ 你估唔到嘅系嘛？ 系 咁好啦，跟住好啦，去到讲紧全球成功率，费格逊咧就86%， 系 莫耶斯咧就84%，唔系真系走远噶咋？好啦，去到讲紧短传啦，嗱呢一个短传就系讲紧每场波做嘅即系短距离嘅传送，费格逊喺上季咧就系471次，而莫耶斯咧就466次。每場爭5次嘅啫，呢、這個數字好少用 percentage 計，講緊係1%多。 係， 好啦，長傳啦，長傳莫耶斯咧就67次，費格遜就59次，係有明顯嘅多咗，即係所謂我哋一路笑鳩佢嗰啲 斬 啊嗰啲鳩斬。咁好啦，要講一講一樣好，這個都唔係斬嘅呢個數據，真係純粹講斬嘅數據係全中，即係我哋所講嘅 crossing。 Okay，crossing 咧。我哋一路恥笑嘅就係對富蘭嗰場有81次傳中啊嘛， 係 即係但係其實事實上費格遜係咪唔打傳中咧？唔係喎，上季費格遜嘅傳中係25次，每場25次， 平均 25次，莫耶斯係28次，喂你話係咪真係多好多？唔係嘅啫，費格遜都係鳩斬開嘅喎，咁然後我再講話即係長致命直線，平均每場。費格遜3次，莫耶斯2次 ，percentage 嚟講呢個係 呢個就大分別大啲啦，分別大好多啦， 係分別大好多嘅。咁如果嗱有一樣嘢要講啦，攔截即係我好中意睇嗰啲防守波 面領 打鳩人老母閪嗰啲咧。費格遜上季係13.6次，全英超排第14， 係 莫耶斯咧係有17次，今季嚟講英超排第2， 係。 咁如果講喺中路去發動進攻咧，費格遜係28%，即係按個進攻比例，而莫耶斯26%。嗱好啦，你聽完呢集數據，曼聯球迷，你話俾我聽，我如果淨係用數據講，莫耶斯真係爭好多咩？真係唔係嘅喎，嗱，即數字真係會說話嘅，成個表喺度嘅，我可以 post 翻出嚟俾大家睇，亦都呢啲數據係講緊。真係官方數據嚟嘅，你哋可能睇波嘅時候嗰啲濕鳩萬迷唔撚覺， 就覺得莫耶斯打得好撚差，輸波就渣，贏波就必然 嘅。嘛 喂，大佬啊，你睇你即係睇一睇，如果你話戰術上明顯嘅分別，鳩斬莫耶斯多咗三次。 嗯 平均 多咗三次，你仲未計嗰，淨係嗰場八十一次喎。 係喎，嗰場都已經拉高。 你淨係減嗰場就翻翻嚟㗎啦。 咁嗱，如果你講戰術上明顯分別係乜嘢咧？莫耶斯咧長傳係多咗好多嘅、 嗯， 而且咧佢亦都係喺防守中場或者中場嘅位置上面咧，佢係絕對唔要求個防中咧係做好多進攻或者轉手為攻嘅工作。嗱，呢個可能係令到曼聯未適應嘅原因嚟嘅。咁、講一講卡維卡，嗱，卡維卡大家如果有印象，嗱，我唔反慢咁講啦。喂，上屆卡維卡係打得好 sharp 嘅，如果大家有印象。 入最即係起碼嗰六個 Play of the Year 嘅候選人嘅即係個啦。 係啦，佢係其中一個啦。咁係上季真係踢得好好，亦都係我想講佢曼聯上季轉手為攻嘅第一點。咁、但係睇翻今場今季嘅數據，嗱，我用數據去講上季費格遜喺度嘅時候。卡域克嘅傳送係喺係有77.1次，今季係83.3次， 哇進步咗啲， 進步咗，上季排第三，今季排第，今季喺曼聯嚟講排第一啦，自己就，咁如果講話嗰啲 key passing 咧，就上季係一次，今季係1.3次，跟住再到成功嘅長傳，今季好明顯又唔同啦，就7.9次，上季5.8次，即呢個亦都吻合咗莫耶斯嘅戰術係用長傳，嗱唔係講鳩斬啊，嗱越全球成功率咧，今季係低咗嘅，但係低好少啫，上季80%，今季86%，咁但係有一樣嘢我一定必須要提出嘅就係佢攔截係多咗一倍，上季係兩次，今季係4.4次，一倍多啲， 而家多嘢俾佢做啊嘛， 多嘢俾佢做咗，咁但係咧。你又話喂唔係喎，咁佢係咪已經全面防守唔打進攻咧？唔拉係嗰回事嚟嘅喎，佢創造機會即係嗰啲killing pass 嗰啲咧， 上季係1.02次，今季係1.28次，你喺數據上面有些明嘅進步。咁我真係噏曬呢扎數據出嚟，我好懷疑曼聯嘅球迷，你係咪真係睇波咯？ 嗯，好明顯唔係啦， 真係唔拉係睇波嘅喎， 係 live score 啫， 真係完全 live score 嘅啫喎。好啦，即係呢樣嘢係好撚離譜嘅喎。嗱，再講多一個關鍵人物，朗尼。朗尼上季，我講幾個東西出嚟。朗尼上季全球成功率得73%，今季莫耶斯帶之後83%，嗱係好明顯嘅進步嚟嘅呢個係，即係而佢所謂致命直線同上季嘅數據係一樣。咁你睇曬所有數據，依家莫耶斯撐喺邊一度咧？咪就係撐嗰啲所謂外在因素咯。唔係，即係你如果真係用數據去睇，或者你就咁睇一場波，你就會睇到對波其實係慢慢轉緊型。但是個別球員或者關鍵球員的表現在數據上面是沒有明顯的下跌，只不過是對波的風格轉了，是打多了長傳，而那種傳中可能比以往多了一些，但是費格遜以前都做的，我想說即是你不能夠是即係恥笑到去咁嘅地步咯，即係所以嗰日我見到嗰張 banner 咧，雖然我真係真心笑撚咗出嚟 ，Football Genius， 但係我覺得如果我一齊去笑咧，好似變相係將曼聯嘅問題歸咎咗落一個無辜嘅戇鳩閪身上咯， 係嘛？係，即係佢衰戇鳩啫，其實基本上又唔係話整體又唔係太 gap 嘅，因為我始終都係認同成個球會嘅問題。就唔係一個人嘅問題啦，即係整體講好多次啦，即係整體背後嘅一連串球會上面嘅問題、買人嘅問題 ，executive 係啊，即係太多問題，基本上就不能夠係一個人，只不過係你哋去睇，即係慢狗去睇，就 同埋 即係鳩睇比數。 同埋以前嗰個費格遜有個特色就係佢將成個聯賽嗰個通盤數咧，佢自己係計過曬嚟噶嘛。所以你先會有出現我可以輸俾任何強隊或者某一部分強隊，例如利物浦，但我贏聯賽冠軍。但係你要知道莫耶斯絕對係唔會有呢個計數嗰個經驗。 唔係呢個係有啲嘢就係傑斯好隱晦咁講啦，江湖地位啊嘛，即係江湖地位就有一個好 ambiguous 嘅講法啦。咁但係。中間我哋嘅理解當然就有啲黑手啊各方面嘅嘢，咁呢啲嘢其實可能就係莫耶斯 master 唔到嘅嘢。 足總、球員、球證、球其他球會嘅領隊 都係我人， 都係佢嘅人。咁佢可以點啊？ 謝老四，謝 賢啊，基本上同呢個香港政府一樣嘅。 喂，好奇怪喎，其實個網頁係冇事，但係有啲人話完全聽唔到，係咪黑閒 大？唔係啊，我諗係佢因為 Wag 搞個網頁係有少少問題出現咗，咁佢之前喺 Wag 搞個網頁聽就可能出咗事，咁去翻 Ustream 可能會好啲，因為其實我一路都聽到而家，就一路都聽到嘅，但係佢上 Wag 搞嗰邊就可能真係停曬。 好，嗱，我講多一樣嘢。 袋錢落啲曼聯球迷袋。係，莫耶斯有一個好經典嘅戰術，即係或者佢係佢嘅招牌，雖則唔係啲乜嘢獨門秘方。 費蘭尼， 我屌你，係一個叫做 U 型傳球啊！咩叫 U 型傳球呢？喺歐洲大陸而家好興咧，就係你對波咧喺個人哋對方嘅前場咧，將個波係 U 字型咁 插住啊！ 即係講緊 U 字型，就係講緊你有四到五個中場攻擊嘅球員。在禁區外圍咧，係將個波由左到右，右到左咁樣去傳播。你睇翻 係唔好似打籃球， 籃球 籃 籤雪地，係 啊， 佢係用呢一種打法。但係呢種打法咧有一個特色嘅，係必撲街嘅。除非你對波咧真係好撚犀利， 即係控球好犀利， 除非你有個沙圍喺度咪得。 係啦，係啊，如果唔係你只係勾傳嘅啫。呢個戰術係冇問題㗎。如果你球員質素好嘅話，所以點解可以反映到一個數據，就係點解今年莫耶斯嘅小組短傳同埋。即係呢一個全球成功率唔比費格遜時代差咧，就其實佢冇放棄到，其實唔係真係夠賺。即係嗱，我覺得即係講得太複雜嚇，即係我又講唔到落去，因為我冇乜太多重 點。我有樣嘢想問，即係嗱，我又唔係咁識咩 U 型啊。咁其實咧，如果譬如話有條友譬如話馬達咁樣，佢喺個邊線，咁佢而家成日得打邊噶嘛，係嘛？咁你話 U 型嘅話，咁佢如果佢係想射波咁樣撞咗個籠個尾，跟住反彈翻轉頭去另外一邊，算唔算 U 型啊？ 屌你唔好講埋啲偷嘢咯，以為你有咩獨特意見嗱？節目時間真係 差唔多，你留翻俾佢啊！我留俾你啊！ 留翻俾我啊！ 喂，俾我講多嘢。 好啊，好啊， 即係我叫好少上嚟，想講講嘅咧。即係呢一年係好開心嘅，聽呢個反慢嘅頻道，唔係即係呢，即係認真嘅，因為我覺得其實以往都好 distantly 都識一啲朋友係反慢嘅，但係未去到一個地方係好似一嗌出嚟咧，係大家可以 gather 可以 share information 嘅。咁我覺得有咗呢個 Facebook 啊，有咗 Facebook group 啊，有咗呢個節目之後咧，大家可以分享好多資源咧，就令到呢件事即係。其實以往我哋唔係講反慢，我哋以往其實係抗慢啊。個抗字同個反字有乜分別啊？點解就係、是？個抗字我哋好被動，即係我哋抗疫啦，我哋抗災啦，我哋好多嘢做唔到都幾多嘅，因為好多嘢都好似係定局嚟嘅。但我哋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可以提升到一個地步，一個反字，反就唔同咯，反去到反政府啊，可以反打遊擊啊，可以殺條血路出嚟，即係凝聚好多啲人去 share 同一個 idea。咁呢一點我係好感動，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單嘢有得搞。即係可以慢慢發大啲搞 個節目俾你啊 咁。咁啊，所以我覺得咧，有啲考慮咧，其實可以諗下咧。因為我記下獅子咧，獅子包都係搞開社運噶嘛。咁啊，獅子搞社運就即係等於好似社運都有啲類似即係資源中心啊，即係大家分享一下啲資訊啊等等噶嘛。咁我覺得其實畫手咧可以諗下咧， 戰略資分 搞個咁嘅搞個地鋪又好咩都好，即係匯聚一啲咧即係所謂嘅反賣資源，例如可能大家想重温下一啲。曼聯罪證啊，或者曼聯某啲球員嘅一啲性犯罪記錄啊，又或者係一啲 video 啊，例如好似卡路爾即係喺個過咗八戒執翻個波出嚟嗰啲，我哋即係 play over and over 喺個 screen 度，咁又等一啲人啦入到嚟咁樣 了解下， 了解下，即係好似搞個紀念館啊， 唔係我哋可以 搞個資源中心咁樣， 好似特首咁咯，整個戰略。部署咩戰略中心啊？ 深戰室 啊！ 深戰室 嗰個匿埋喎，深戰室都 唔係有嗰個叫劉少佳。 我哋要公開嘅，要喂咁你咁中意，點解你上唔 上？其實我初時我又唔係咁中意嗰個 style 嘅，不過慢慢我都覺得真係即係叫推得到呢件事嘅話咧，我都想可以做多啲嘢嘅。如果有機會， 實係打一個好 嘅，即係一個社會運動嚟。 我覺得係㗎，我成日都覺得其實即係唔係話反慢一個即係點 noble 嘅嘢，但我覺得。你睇唔順眼曼聯咁得戚係一種生活態度嚟，即等於你自己真係覺得有啲嘢天理循環，冇理由係惡你廿幾年都唔可以超船嘅。嗱，我俾個做個比喻，即等於好似以前即係以前女人唔可以投票噶嘛，以前你喺美國某啲地方白人同黑人係唔可以坐同一架巴士噶嘛。我以前覺得呢啲嘢好 順理成章、 天經地義嘅，慢慢我哋覺得哇呢啲係 injustice， 我哋慢慢出去改變過啦。我覺得曼聯都一樣嘅啫，你覺得？費格遜咁樣攞13個冠軍，天經地義，即係某啲萬米啊嘛。咁我其實好早已經覺得呢樣嘢係唔正確嘅。咁我希望有啲可能啊，即係 turn it around 咯。 咁啊靠！ 咁啊今年個曙光咧就好大嘅，即係作為一個利迷，咁見到利迷真係可以叫做有少少取代咗曼聯嘅位置，起碼而家聯賽榜嘅位置先啦。咁呢點都係幾開心。 咁啊同埋可以靠件 T 恤可以連結埋一齊 咯。件 T 恤咧，我都想補充呢件 T 恤咧。 是曾經在雲佩斯面前是養過的。 真的 養過的。 我係 我哋係即係總之係有個渠道嘅情況，但係我哋係有朋友打過。 我做唔到呢樣嘢，你幫我做咗。 我哋係養過嘅，當然時候有少少麻煩嘅，但係 anyway 就係我哋有人有朋友係喺佢面前養過。 見到啊？ 見唔見到我真係唔知啊。總之係養過，係一個架仔朋友幫手做呢樣嘢。 非常好 ，Kenny 你講下啦，節目都冇啦就嚟。 我啊，其實我又覺得 佢叫雞啦。 有聽眾屌你啊！話叫乜撚嘢雞啊？講 我即係你唔做我好有失戀嘅感覺嘅喎，即係唔係同你啊，係同啲聽眾啊，即係大家支持或者大家留言，我又覺得好感動。即係你話 post 咗話喂，我哋停一停，停咗先，咁再諗下做唔做？咁我好多聽眾又留言，哎呀冇得聽，因為我自己都聽咗，即係我自己又唔可以聽啦。即係我都明白聽你聽開去到星期四，如果你逢星期四有時好得意啊，你聽一個人講嘢咧，因為我。除了在香港聽，有時我出差啊，或者去旅行啊，我都照 download 啊，或者我跑步我都照 download 啲網台或者啲節目啊，即係呢個反問力其中一個。有時聽住去咗好多地方，我去台灣，我一個人去台灣 download 咗我喺度聽，喺沿途或者我去到酒店或者回程咁，你聽住啲節目，好似個節目或者個主持人咧，佢講乜鳩都好啦，即係當然唔好太討厭啦。好似佢陪住我去咗好多地方咁咯。 哇，咁撚機！ 喂，真係嘅喎。 喂，我都有同樣嘅感受 喎。係㗎，即係好似嗰個人陪住你去咗好多地方。我喺九份去到，即係你譬如聽住，你又會覺得啊，一齊去咗呢個地方。 咁撚驚！ 你唔好諗好記啊，即係你諗下係一個。 我講個 share 一個類似經驗啦，即係雖然係幫第啲台有少宣傳啦。譬如我有一次去意大利去睇啲古蹟，我係開住個神秘之耳聽，神秘之耳聽。咁嗰集就講呢個大雲西。即係你其實有啲咁嘅經驗咧，即係譬如就算喺個足球場，我 overseas 去睇波，我都試過聽足球節目嘅，甚至聽翻自己講嘅足球節目添，嗰種感覺係幾， 我好自戀， 真係幾得意㗎，講真咧，真係幾得意㗎，即係好似有個 local 嘅人喺度同你講緊一啲嘢咁樣，係啊。 夏薩定有冇嘢講啊？ 覺得好可惜咯，首先 冇得入係嘛，冇得終結話題， 唔係， 終結咗幾鑊啦。 好似前晚係咪前？好似前晚突然間睇到個 post 話，喂完結喎！我突然間嚟，我一下言嚇，獅子唔早咁反慢嘅旗幟俾邊個揸？跟住話完全係接埋喎，好似想話，咁我就覺得哇，好似好失落咯，有一種，哎呀群龍無首點算咧咁樣？梗係啊，大佬，我真係好惡言。初頭我打電話俾阿的準話俾我聽，我唔知喎，係咪俾曼聯打冧咗佢啊？咁樣我真唔知。跟住咧，我就又打電話俾你， 我陣間解釋。 跟住咧，我就聽到你個版本啦，咁我都安心啲咁樣。 我可唔可以一路播住歌咧，一路講襯底啊？ 嗯。 啊，呢首係來自星空，其實我係睇外星嚟。咁我係要翻，我係要離開呢個地球，所以咧就我會間中翻嚟。我講下點解我自己個人係有呢個決定。 唔好太大聲。 咁咧就係唔好太大聲。其實就係因為咧，我冇諗過嗱，我真心講，我冇諗過呢個節目咁撚多人聽，所以我喺第一集嘅時候已經喺度打飛機鳩吹。 係 真係你幻想下一個傻閪開一個節目咁狹窄，就係屌曼聯。你可以慢慢越儲到而家係差唔多10000人聽，講緊你未計可能經香港網台或者其他渠道喎，淨係講緊係我哋 Reggae 經我哋 Reggae， 咁仲未計嗰啲可能唔知啊，總之好多方法啦咁樣。咁我會覺得過萬人聽嘅節目，我咧係即係其實我喺上個禮拜同 Kenny 都有講話，喂係時候咧呢、這個節目咧係應該要停一停啦，開始降台。嗱我覺得你去到有10000人聽呢個數字。你即係換句話嚟講，係有10000個人係對呢個節目係有要求，或者係覺得呢個節目係正嘅，所以就想繼續聽落去。咁我會覺得你要我繼續做咧係冇問題嘅，但因為我覺得開始有啲位咧唔係好認真啊，平時太忙。咁咧今集咧係我呢半年嚟咧我最認真嘅一集，Kenny 一定感受到。 係。 你我話俾你聽，冇 Kenny 幫我一齊做咧。撲咗街嘅，因為 Kenny 佢即係已經幫我整曬啲題目出嚟啊，加上有啲 gap 笑聲啊，咁又加上 gap 笑聲，個 gap 會笑。 另外就係令到大家會個平衡咗咯，冇利味冇咁重咯，因為始終我真係利埋出。 係啱呢個係。 即係呢樣嘢好好啊，我覺得。咁好啦，咁我其實點解話要停就我諗住我預計啦，我唔講其他原因，我淨係講我預計 今个礼拜曼联嘅球季系完结噶啦， 系 系真系完结嘅，你冇嘢讲噶啦。我系谂住俾到我去到唞到八月第一个礼拜，我储够真系我因为我要吸收要睇嘢，我其实有好多 topic 想讲 A 至二 set 啦 ，A 至二 set 其实可以分拆每一个字母讲一集，跟住你可以讲下以前曼联一啲 gap 閪嘅历史。真係講緊係好 detail 去講，我一路都未講嘅，例如佢上市嘅過程冇講過啦，係咪？上市嘅過程冇講過啦，跟住另外仲有好多可能係有啲曼聯球員轉會嘅秘密冇講過嘅。咁但係對我嚟講，如果我其實可以鳩吹落去嘅，咁但係我覺得我係時候要吸收下，重新上路整理下個節目。例如點咧？其實我都一路都有做緊，就係、是。我揾緊啲人呢係做聲音專欄，喺節目 in between 之間，可能第一二節會有聲音專欄，有啲新嘅元素，你可能係每集會試下推下啲舊歌，即係好似今集咁樣，即係試一啲新嘅嘢，咁呢個節目先至會長壽落去囉。因為亦都好老實講，我會覺得呢個節目係一萬年冇咁快會講翻嘅，好快啦雖然，但係未有咁快，我哋仍然要撐落去嘅，同埋萬迷數目實在太多啊！ 係， 雖然啱啱冇咗45萬個 啊，係啊，冇45萬個，咁但係都仲有4000多萬人 like 緊佢個 page， 你明白？你要同佢鬥長命係好複雜嘅。我亦都諗緊啲 Glory Hunter 有冇理由吸納落嚟？如果唔係，我已經有40多萬人 like 呢個 page 啦。唔好要啊！唔好要啊！唔好要、啊！ 梗係唔緊要啦，叫冚家產啦，係咪先？咁我嚟到呢度啊，再 loop 下，跟住咧，我嚟到呢一度咧，我其實要講嘅就係咧。唔好行，我嘗試下咧， 定啲嚟，我哋實撐你嘅，放心。 宣布一樣嘢就係、 是、你結婚啦！ 我正想講， 我等曼聯咧喺歐聯出咗局咧，呢、這個節目先正式暫停。然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八月嘅時候先開始。係啦，咁我覺得咁咧就我條氣會順。 哇！你咁樣搞到啲聽眾好辛苦嘅喎、哦。又想曼聯撲街唔家產做啲出局，跟住你一出街門，一出局就冇撚咗個節目，哇！你知我撚過啊，大佬。 大家要諗一樣嘢就係、是、曼聯出咗局，個球季都完結咗咯。咁你咪俾我回下氣，然後你哋咪不停用我哋節目講嗰啲嘢，不停翻聽翻，不停恥笑翻啲曼迷咯。OK 嘅、哦，但我都有樣嘢，我覺得唔可以負咗大家就係、是、我 Kenny 都明嘅。喂，如果曼聯仍然喺度張牙舞爪，咁啊大家少咗個娛樂渠道。好似又唔係咁開心，咁我會話即係下個禮拜我同再下個禮拜我真係唔喺香港，咁啊 Kenny 好似都係咪唔喺香港？ 我可能唔喺香港。 咁我哋就決定下一集如果要做就揾阿迪同埋傑斯再加卡比三，再加曼聯新聞嘅做啦。係，咁我哋安排下啦。但係我諗等曼聯出咗局之後真係要回氣，因為實在你要好多時間去做一個節目咧，係你要有預備，係咪先？即係譬如你好似講今日頭一個鐘，你會覺得聽歌壓鐘。真係要聽一下你先至有 嘢。或者啲歌有心揀㗎大佬，唔係夠夠。 當然都要多謝啲網友點歌， 真係 啲歌詞㗎。 我都覺得呢樣嘢真係要俾 credit 網友。大家一路都講我，其實我呢真係喺個時空之下突然之間出咗嚟就做呢個節目嘅啫。講真係可以有10萬個即聽眾自己做係冇問題嘅。咁但係你話做咗大家唔慣，或者大家想坐喺度就喺屋企聽，咁我覺得呢啲故事都幾感動嘅。咁我覺得我唔係突然話走咗佢囉，但我只係想令個節目更好啫，唞一唞會有嘅啫。 喂，咁會令到啲聽眾有啲矛盾 㗎，點解？ 即係可能會好掛住呢個節目，不停咁曼聯不如再進一級啦，咁樣會 唔會㗎？好啊，你望就望去到四月停撚咗佢。我話俾你聽，我唞嘅時間越長，之後翻嚟係越準備之會越多㗎嘛。 唔係，同埋我都夠膽講，即係7月8月啦，呢個暑假啦，曼九嗰個動作會好撚柒多㗎。同埋佢都會，我相信佢都真係會抌好多錢去亂咁增兵啊！ 一定啊！ 咁靚 亂咁增兵， 好明顯係亂咁增兵啦、啊！佢而家已經話同卡文尼簽咗約啦，今日吹水8000萬磅。 點樣增兵啊？亂購買， 亂咁買咯， 兩億啊嘛，話有2億啊嘛。 咁嚟緊 係咁入點數係咪啊？ 即今年我相信佢都係會即係夠增兵，咁來季又會係一個好好笑嘅，即會係一個好好笑嘅開始，我相信。即系亂咁增兵，然之後莫財斯又繼續喺度即系執教咁。 我相信應該會俾個長約俾雲貝斯啦，啱啱入三球。 係啊，好好笑啊，張、啊。 值30萬啦、啊，我諗。 係啦、啊，起碼啦。 我諗。 同埋佢又冇咁快死啊！我相信，即係佢哋冇咁快認輸嘅。 冇咁快死。 以佢哋嗰個走勢。 嗱、啊，所以咧，我覺得咁啦，即係負責任少少。總之佢歐聯一出局，就即刻嗰個禮拜咧，我哋就係會開始暫停，直到新球季開始嘅。因為其實 但其實嚟緊呢個禮拜，落下個禮拜你已經即刻暫停㗎啦。 會唔會講埋？ 錯， 我而家決定咁樣，我將今日呢三個鐘分開三個禮拜，有聽直播嗰啲就因為你乖仔，冇聽嗰啲撚樣咧，你就要等啦，啊得唔得？ 分開三隻， 講下 第一，即係今日出嗰個播歌啊，成個鐘頭。 其實我想講咧，呢三個鐘最開心係播歌嗰 part 啊，即係黐撚線嘅抽撚到咧，係你不能想象。咁同埋，喂，其實我諗都覺得要俾啲聽眾咧，即係多啲 feedback， 就係你諗下呢個節目你想點樣？玩落去，咁我覺得有啲我自己心裏面就會有啲聲音專行，其實甚至乎可以揾啲巴打自己講， 或者睇下來季可唔可以 work 下睇下做唔做到封煙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想做嘅。因為以前文台你都做過， 其實我哋已經即 係阿迪仲 OK 啊， 研究咗㗎啦，已經係研究咗呢個方案。 迪仲係話佢收錢啊，新一手出 嚟。咁啊，阿夏俊可以講下。 我哋嘅基建上係可以做得到㗎，係啊，已經係證實咗㗎啦，係啊。 有冇係得嘅 ？HKTV 嗰啲咁撚先進啊？ 梗冇啦。 哦，即係如果做到我都 OK。 即係可以睇下會係用邊個方法去出咯？即係譬如話我哋之前係有試過喺測試。嗰陣時用 Skype 啦等等，都曾經都試過 OK 嘅，係啦。但係咧想再成熟一啲咧，我哋再要研究一下，因為咧 Skype 有陣時候咧個網絡咧個佔用率比較大啊，那個壓力。 咁我哋俾幾個月你研究下啦。 好啊。 喂，其實不如大家即係時間嚟到呢度啦，其實有冇啲咩 topic 其實你哋好想提啊？突然之間諗到，覺得可以講一下以往一啲情 況。有啦，排你找數啊，真係。搞到你傻 ，A 字 set 都追到而家都仲。 你而家你真系仲開啊？去到臨尾仲開啲咁嘅 topic 嘅話，你俾人真係追爆你嘅話俾你聽。 啊，咁唔講啦。 啊，即係我明知啦。 嗱咁啦，我就即係點都係少一兩個禮拜㗎啦，因為真係唔咁 Kenny， 你諗下，或者我哋再揾啲人 topic 啊？ 會唔會話 邀請聽眾上嚟咯？ 會唔會話講埋歐聯出局嗰場波咧？因為 會一定會一定會 嗰場應該會係好經典。咁樣俾人但係炒五比零啊！ 佢而家係四月一號， 四月一至 係首回合。 哦， 係咁十幾號㗎啦。照計次回合就應該係兩個禮拜後。 係啊， 應 該係。咁好啦，嗱，節目嚟到尾聲啦，唔講感情嘅，我哋真係要播主題曲完結，即係呢個藝大。 啊，你都幾似星星。 咁我哋然後咧就完咗呢個大結局之後咧，我哋呢兩個禮拜諗點安排。總之曼聯出局之前，我哋仍然會繼續做嘅。跟住我哋會小休。幾個月到八月頭，我哋翻嚟係全新模式，我哋會有基本上係 可唔可以揾條女咧？ 真係可以諗一諗嘅， 真係可以諗一諗， 真係諗一諗。 我真係想有條女坐喺對面靚靚地咁樣， 就是、 每個禮拜四，我真係扯住旗咁樣嚟到做節目。 哇，好靚！你要做火街頭好啲喎、啊。可唔可以咁啦？ 我自己扯啫， 你自己扯。我哋播主題曲嗱，我哋播呢個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完結今晚啦，希望即係兩個禮拜後。曼聯應該都仲未出局嘅， 係 啦， 兩個禮拜好似係啱啱開始， 啱啱開始啦，第一回合再做多起碼三四集啦， 好啦， 就係咁啦，好啦，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City fan, Adam. There's got to be more than that, man. This is fucking it. Manchester. Look aside, come on, look aside. Come on, who's a City fan then? How about a big boo for Man United? What a rest. Who the fuck are Man United? Who the fuck are Man United? Fucking everybody in Finland's gonna be wondering what the fuck's all that about, but never mind.